我心里只有一个他，是我的爱，请你去给他说明白。哦，听那雨声下不停，滴滴答啦滴滴答啦，哦哦哦，看那夜雨洒下来，滴滴答啦滴滴答啦，哦哦哦，听那雨声下不停，滴滴答啦滴滴答啦，哦哦哦，看那夜雨洒下来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1年凤飞飞的歌曲，叫《雨的旋律》，收录在他当年发行的专辑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当中。这首歌呢，和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一样，也是一首西洋歌曲的翻唱。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4年何炅的首张专辑《可以爱》当中的这一首歌，这是何炅最知名的歌曲。同时呢，何炅也凭这首歌呢拍了一部电影，虽然口碑并不是特别好。来听到这首《栀子花开》。 栀子花开，So beautiful, so white， 这是个季节，我们将离开，难舍的你，害羞的女孩，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。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，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淡淡的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呀开， 这是来自何炅的《栀子花开》。继续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1996年来自陈明的一首歌，这张专辑叫做《天使飞进你梦里》。这首歌呢是第一主打歌《为你》，作词作曲方面是福克， 在音乐风格上有一些异域色彩，而歌词呢，则是充满了温情和问候。

右，令我热热烈烈，痛痛快快，似喝醉了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雨褛，两点似谷漏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湿水马骝，夜里荡在天空去追，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歌，饮干几罐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雨褛，两点似谷漏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湿水马骝，夜里荡在天空去追，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歌，饮干几罐酒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刘德华的《开心的马六》，马六呢就是猴子的意思。这首歌呢收录在刘德华1993年的专辑《答案就是你》当中。接下来是1996年的电视剧《宰相刘罗锅》的片尾曲，《宰相刘罗锅》呢是由李保田来主演的电视剧，而这首歌呢是由戴娆带来的《故事就是故事》。 是是那昨天的事，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。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，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，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，不是你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从来没有的事，其实故事本来就是故事，故事就是故事，故事就是故事。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。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故事里。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， 这是来自戴娆的《故事就是故事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当年的一个电影《满汉全席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这首歌呢，是由钟镇涛带来的《漫漫人生路》。那在今年上映的电影《决战食神》当中的宣传歌曲呢，也是这一首。当然，今年的版本当中还加入了谢霆锋的演唱。我们来听听当年钟镇涛原唱版的《漫漫人生路》。作曲方面是来自飞碟的音乐人吴大卫。 哪怕会有痛楚，哪

深早晨也剩一点路，感谢你让我心里有数。 失去浪费。 早，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你的脸。我多会找